攻读编年记下第35章。事后约什亚在耶路撒冷向上主举行逾越节，正月14日宰杀了逾越节羔羊，分派了司祭的职务，勉励他们在上主殿内服务，然后对那些教会以色列民众并祝圣于上主的类位人说，你们应将约柜放在以色列王达卫的儿子撒罗满所建的殿里，不必再用监台。从今以后，只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和他的人民以色列服务。你们应以家族和班次，按照以色列王达卫和他的儿子撒罗满所规定的，自作准备。要按照家族的班次，按提名兄弟们的需要，在圣殿内值班。每班内应有几个类位家族的人，应宰杀逾越节羔羊，圣洁自己，为你们弟兄预备一切，全照上主借梅瑟吩咐的进行。约什亚于是送给了百姓绵羔羊和山羔羊，凡3万只，被在场的人做逾越节的祭品。此外还有公牛3000头，全是出于君王所有。他的朝臣也自愿给百姓、司祭和类位人赠送祭品。天主圣殿的主管希尔克雅、德加里亚和耶希尔送给了司祭们2600只羔羊、300头公牛作为逾越节的祭品。类位人的领袖科纳尼亚和他的两个兄弟舍玛雅和乃塔乃尔，以及沙哈比亚、耶伊尔和约扎巴德送给了类位人5000只羔羊、500头公牛作为逾越节的祭品。职务安排好了以后，司祭各站在自己的地方，类位人亦各按班次照君王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宰杀逾越节羔羊。司祭由他们手中接过血来洒，类位人继续剥去牲皮，将应烧的一份取出来，交给平民按家族分成的小组，叫他们依照梅瑟法律所载奉献给上主。他们也照样奉献了公牛，然后按照常例用火烤熟逾越节羔羊，用锅或鼎或罐煮熟其余奉献的圣物，迅速分给百姓。这以后才为自己和司祭预备，因为亚郎的子孙司祭们直到晚上忙于奉献全燔祭和脂油，故此类位人因为自己也为亚郎的子孙司祭准备一切。阿萨夫的后裔歌咏者遵照达卫、阿萨夫、赫曼和王的先见者耶杜通的规定，立在自己的地方。门丁看守各门，无需离开自己的职守，因为有他们的弟兄类位人为他们准备。这样一切为供奉上主、守逾越节、在上主的祭坛上奉献全燔祭的事物，当日都依照约什亚王的吩咐准备好了。在场的以色列子民当时便举行逾越节，并举行无酵节7天。自先知撒母耳时日以来，在以色列就从未曾举行过这样的逾越节。以色列各君王也没有举行过像约什亚同司祭、类位人、在场的犹大和以色列民众并耶路撒冷居民所举行的这逾越节。这次逾越节是在约什亚王第18年上举行的。这些事以后，约什亚修理完了圣殿，埃及王乃科上来攻打幼发拉底的河畔的加格米市，约什亚便出兵抵抗他。乃科派使者对约什亚说，犹大王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天来不是攻击你，而是要进攻幼发拉底河，并且天主吩咐我急速前进。你不要干预天主的事，因为天主与我同在，免得他毁灭你。 约什亚不但不转身离去，反而坚持要攻打他，不听从天主借乃科所说的话，遂到莫基多平原去作战。弓手射伤了约什亚王，王对自己的仆人说，我受了重伤，将我带走。他的仆人将他有所乘的车中抱出来，放在另一辆车上，带到耶路撒冷。王遂死了，葬在他祖先的坟墓里。全犹大和耶路撒冷都沮丧哀悼约什亚。耶利米亚为约什亚做了一首挽歌，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这首歌词来哀悼约什亚，直到今日，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常例。这些歌词都载在挽歌集内。约什亚其余的事迹，以及他遵循上主法律所载而行的大业，和他前后所行的事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史录上。